近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慈江岛进行现场指导50周年报告会9月6号在江介市举行。由慈江岛党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报告人指出，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于主体55年1966年9月对处山郡、渭源郡、当时的满头郡和石钟郡的许多单位进行现场指导，指明了慈江岛的发展方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历史性现场指导是发展慈江岛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契机。报告人强调，全岛干部和劳动群众要在党的领导下满怀必胜的信心，发挥乐观精神，奋勇前进，来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